是你我不会，懂世界有多大，那一片薰衣草的海浪，在回忆中余波荡漾，感受风的温差和人世的无常，一个人在蔚蓝海岸上，送走你带我看的夕阳，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，穿越千万年的光陪伴在我的身旁，hey, yeah, 有些温度不会被遗忘，就像死去的爱情依旧在心里闪亮，留给我无可取代那些爱的疯狂，生命更辉煌。你开车的模样，你吉他的指清晨的咖啡香，有多少怀念被你留下，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，穿越千万年的光陪伴在我的身旁，陪伴在我的身旁，hey。